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推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欣赏李修文的《狼对花，姐对花》。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剧本《父亲》改编的戏剧故事。 狼对花，姐对花是李修文的第一本散文集《山河袈裟》中的一篇。山河袈裟将笔触对准下层普通人，描摹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心理状态。狼对花，姐对花的主题也是如此。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这篇作品，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狼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芽，莫干脆末叶开的什么花，这一段黄梅小调我自然听过不少回，但在后半夜的大排档里听见还是第一次。春天的夜晚，啤酒喝个没够，不自觉间就已经飘飘欲仙。正巧这个时候，邻桌里响起了歌声，狼对花，姐对花，唱得真是好。醉眼迷离之中，我看清楚唱歌的是个女孩子，20几岁的样子。唱完了还没落座，就被一个中年男人一把扯入了怀中。我们都明白是怎么回事，邻桌上的人都是刚刚从夜总会出来的，那个女孩子还有旁边的姐妹所从事的都是昼伏夜出的工作。她叫小翠还是小梅，我从来都没听清楚她的名字，就算听清楚了，风月场上用的只怕也是假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隐隐约约里她的话音传来，听过几句之后就知道她大概不够聪明，总是被开玩笑，该喝的不该喝的酒却是一杯也没有躲过。这也没办法，谁叫她是初来乍到。领头的女孩子一遍遍介绍着她，说她来夜总会上班才刚刚3天，说她以前是职业唱黄梅戏的，丈夫坐牢了才来到此地。至于她自己却是话少得很，不时笑着，害羞的笑，赔罪似的笑，被人斥责酒没倒满的笑，最后才是些微她自己的笑，像是和身边的姐妹说起了哪个韩国明星。没说几句被领头的女孩子打断了，因为又有人要她唱那段黄梅小调。她没听见吩咐，领头的女孩子就不耐烦了，却也是个烈女子，唱就唱，狼对花，姐对花。因为实在唱得好，姐妹们都在鼓掌，周围的食客们也在鼓掌，但她只是笑着朝四处张望一下，马上就缩进了姐妹的中间。他应该也明白，周围几乎所有人都见惯过此刻所见，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所以他急忙闪躲了，没有在此处接受掌声。我也继续喝酒，继续看他们那边的男男女女猜拳行令。过了半个小时，他突然活跃起来，举着酒杯给一个男人赔罪，说是要连喝16杯。却原来，一个姐妹不知何故得罪了在座的人，被罚喝下16杯，但刚刚才吐过，实在喝不下。这时候他站了出来，一杯杯的仰头喝下，也不多说话，喝到最后几乎站立不住，差不多是倒在了旁边的姐妹的怀中。 后来我去巷子口的小店买烟，转来看见他蹲在巷子里扶住墙，身体几乎蜷缩在一起，显然他在呕吐。恰好这时他的手机响了，他迅速地清理了自己，对着话筒说话，虽然声音很小，但是绝对听不出醉意。稍后他的声音大了起来，先叫了一个名字，然后就连说了好几遍， 叫妈妈，叫妈妈。 天上起了大风，吹得满街大排档的锅碗瓢盆咣当作响，满街人都在奔忙着收捡，随后就下起了雨，转瞬就似瓢泼，但他全都视若不见这风雨之下的烈女子。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我才再次遇见他。这一次我醉得厉害，原本没有看见他，但他又唱起了黄梅小调。我听到最后一句如梦初醒，赶紧转过身去，看见他就坐在街对面，不是站在街对面，跟上次一样，他都是站着唱。唱完了还未及坐下，掌声像上次一般响起来了，紧接着十几只酒杯伸过来，都在夸他唱得好。如此场面他显然不会再陌生，一一碰杯，再仰头喝尽。我一直都在打量他，他似乎比一个多月前伶俐的不少，时而劝着酒，时而又哈哈笑出声来。身边男人说话的时候，他先是听，听完了再轻轻地推对方一下，分寸火候都是恰到好处。这一次当初带头的女孩子没在，他差不多成了小小的中心，不说身边的男人，单说女孩子们反而动不动就找他碰杯，他也一概都喝下了。我以为这寻常所见不过会以谁醉倒而结束的时候，哪知道突然的一幕发生了，从巷子里奔出一群人，被一个女人带领，径直在那一桌前站定，又一指正端起酒杯的他，顿时他就被来人踹倒在了地上，而且是脸先着了地。等他站起来的时候，脸已经肿了，额头上还渗着血，还没站稳再次被来人踹倒，半天没有起来，对方仍然不肯依饶，围拢上去，可以想见他又被踹了多少脚。之前他身边的那些男人们早就烟消云散了，他的姐妹倒是都上去帮忙，但也都被纷纷推开。一开始因为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周边的食客们几乎都是在沉默着旁观，但是因为那群人的不肯休止，渐渐惹怒了旁观的人们，三两句吵过之后，好几十人干脆跟他们动起了手，这一次他们才算是被赶走了。之后人群陆续散去，各自退回到自己的酒桌前，我也把脚就要走的时候，看见他被姐妹搀扶着坐了起来，头发蒙住了他的脸，身上也被泼了一锅鱼汤，不光脸上有血，头发上袖口上都有血，隔在好几步之外我也能听见他大口大口的喘息之声。恰在这个时候，大概到了每晚固定通话的时间，他的手机响了，他似乎是想要到一边去接电话，但是动弹了一下之后很快就放弃了，而是快速的下意识的先整理了头发，露出已然肿胀到骇人的脸，再困难的将耳朵凑在手机边。这一次他差不多是带着哭音对话筒喊，叫妈妈，叫妈妈。这便是我的第二次遇见他。 第三次差点跟他错过了，那已经是大雪纷飞之时，每当此节来大排档喝酒需要鼓足勇气。这一回他和姐妹们来得比我早，我才刚刚坐下就看见他们起身离去，不曾想没多大一会儿他又和姐妹们回来了。听过几句之后就知道了，他的手机丢了，在此地他显然已算得上常客，马上向周围店家打听，但店家们纷纷摇头，都说没看见他丢掉的手机。没办法了，他就选了一处中间的地带焦灼地站住，对所有的食客们发出预告，要是有人捡到了他的手机请一定还给他，手机并不值什么钱，但里面有孩子的照片，他愿意拿钱出来感谢。结果却并不好， 没有一个人说捡到，反而都纷纷跟他开起了玩笑。谁知道是不是孩子的照片，艳照吧，不知道哪个男人又要倒霉了。他并没有生气，风月场上见惯，岂能逢到开玩笑就生气。没有别的办法，他干脆领着四五个姐妹当街找了起来。这条挤满了大排档的巷子并不短，大约有一公里路，他们便开始弯腰寻找，从酒桌边开始，再找到路边的沟渠。天上的雪下得越来越大，经过路灯发出漫天光晕飘洒下来，有的落在了他们身上没有立即融化，使他们看上去更加安静甚至肃穆。天气越来越冷，我的酒宴不得不潦草地结束，是离开的时候了。我还记得当我离开的时候，他正站在一盏路灯下狠狠地跺了几下脚，再往手上吹气，随后弯下腰去翻垃圾桶。人活一世，谁不是终日都在不甘心，谁不是终日怀揣着一点可怜的指望上下翻腾，最后再看看这点指望化为碎屑和齑粉，不知道他是不是，反正我是。第二年春风再起的时候，我才第四次看见了他，他并没有过得好一点，至少没有上次好。他老了不少，他才坐下没几分钟，趁人没注意竟然悄悄离席跑进了巷子，过了三两分钟再从巷子里跑回来，如此反复了好几次。他做贼似的行径自然也被同桌的人发现了，不过是喝酒，喝就喝吧。十几杯喝下去之后，有个姐妹心疼他要帮他喝，没料到他看都没看一把便打开了姐妹的手，他果然还是那个烈女子，只不过有的真烈要用庞大的牌坊来证明，而有的真烈却只能用一杯酒来证明。我的烟又没了，便去巷子口的小店里买，正在小店门口依稀可以看见小巷子里的他，他蹲在地上，既没有呕吐也没有打电话，却是正在跟一个孩子玩耍。是啊，有一个小女孩，应该是他的女儿，就在一盏昏黄的路灯之下缠着他抱着他，手里还拿着一本画册。玩耍了三两分钟，他起了身，急匆匆地再往大排档里跑。小女孩叫了他一声，他停下步子但没有回头，只是答了一声继续往前跑。他跑远了之后，我悄悄地走到小女孩的身边，隔着街去看她，这才发现可能是怕他走丢了，也可能是怕他被过路的人拐走，他其实是被锁在路灯的灯杆上，是那种锁自行车的锁，为了让他能在路灯下多走出几步，用红色塑料包裹起来的锁链特意被加长了。这个小女孩看见我看她，她也看着我，看着看着她就笑了，见她笑了我也笑了。这时跟每年春天一样，天上又起了大风，一颗菠菜被大风席卷着吹到大街上，再辗转来到小女孩的跟前，她蹲下身去将她捡在手里，即使这只是一颗菠菜也足以使她好好把玩一会儿，直到母亲回到她身边。而她的母亲，那春风里的烈女子，已经在不远处开始了歌唱，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芽，磨杆子磨叶开的什么花。 好了，李修文的郎对花姐对花我们欣赏完了。这位始终没有出现名字的女子好像从头到尾一直在唱着黄梅戏郎对花姐对花，不知她是否会把这首歌也交给自己的女儿，希望这位烈女子在某一天终于可以被温柔的对待。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剧本《父亲》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咚咚咚咚咚咚咚，奈德，快出来！奈德，上尉叫你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勤务兵的敲门声和喊叫声打断了奈德和女仆的悄悄话，他很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打开了房门，一边往上尉家的前厅走，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真倒霉。”哼，